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宋祖英演唱的《大地飞歌》，曲小松带出的《青青的野葡萄》，郑绪岚演唱的《牧羊曲》。

想过的最壮观，冰封大地的时候，你等于多生机一片。春风吹来的时候，你把美丽你带给人间。啊， 您现在继续收听到的节目是音乐在旅途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的是关牧尊演唱的《海风轻轻吹》，穆玄甫带出的《喊一声我的三峡》，范玲玲演唱的《十五的月亮十六圆》。 Yeah.

桂花，塞的玛利亚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宋祖英演唱的《木叶声声飘》。 Thank you.

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长影乐团合唱团演唱的《景颇山歌》，吕继红带来的《小白鹿》，郑绪岚演唱的《月亮》。 喜欢这里的晨风，啊， 白鹭的名字怎样称呼？天上的浮云喜欢在这里盘旋，我的心海上小桃白鹭。天上的浮云喜欢在这里盘旋，我的心海上小桃白鹭。 画面闪在眼前， 闪在眼前，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？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 心飘去的地方， 有你有我想听的歌， 有你有我听的歌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